第89集。那之后我们回了家，吴贤禅虽然是长生集团的名义总裁，但实际上却只有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一家小公司。他财产的1/10听起来很多，但实际上只有他的老底加一个小破公司。吴贤禅换上西装，满脸心痛地说道： 老婆走吧，我要跟我的老底说拜拜了。 我手中捧着一个小箱子，十分悲愤。这都是我的，我的。 老公再赚给你，至少我们还能在公司玩霸道总裁俏秘书，这些东西就随他去吧。 算了，至少猫咖当时是买下来的，房子也是，不至于没地方睡。钱嘛，再赚就行了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打开了小箱子，把里面的东西挨个拿出来清了清，又放回去。我们联系了一个拍卖会，准备把吴贤禅的老底变现，拿出去弥补他的过失，留下森仔和毛毛在家看家，给他们留了神秘的教育录像带，告诉他们可以看一看。希望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完成了那种神秘的交接仪式。毛毛已经又变成人了，求求了。到了拍卖会现场，一件件展品在柜子里熠熠生辉，每一件展品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介绍之余还会附上一个小故事，还挺有意思。我看了几个，什么定情用的发簪，什么祭祀用的方鼎，什么世界上第一个青花瓷。我刷的一下瞪大了眼睛凑近了去看，那展柜里只有一枚戒指，戒指上嵌的却不是钻石也不是宝石，而是一块黄豆粒大小的三角形纯白色瓷器碎片。哎，老公老公，你过来看这个玩意儿，你眼熟不？我连忙拉吴贤禅来看。吴贤禅弯腰去看简介。 老公看看，世间第一个青花瓷。 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又去看价签，可惜上面没有写价钱，就连起拍价也没有，只有一个主人的名字，名字也不全，只有一个赵字，电话也没有留一个，看起来像是一件丝毫不被在意的拍卖品。 我们还有多少钱？ 也就还有个几万块了，是猫咖赚的钱，不是很多，但让咱们活着倒是还够。 几万块，快给我个准数。 56378.2 万，只有这么多了。我掏出手机来给他看，他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。 够了，但我们可能要坐公交车回家了，或者老婆骑着我回去怎么样？ 呸，什么骑不骑的，这是白天能说的话吗？我义正言辞地拒绝道。说话间拍卖会开始了，主持人戴着白色手套上了台，开始轮番介绍每一件拍卖品和小故事。等到介绍到我们的东西的时候，他粗略地看了一眼。 这件拍卖品比较特殊啊，整合林庄小首饰，打包拍卖1000万起，买到就是赚到，绝对不亏啊。 他一边主持，一边指了指那个放着戒指的小盒子。 这个赵先生以56387.2的友情价赠送给吴先生，故此不参加拍卖。 我狐疑地看向了吴贤禅。吴安，又是哪个老朋友给你的友情价呀？ 还能有谁？赵公明那王八犊子早些年去我墓里玩，想要老多东西了，我都没有给他，最后走的时候从我身上捡了一撮毛走。没想到没想到，妈的，我竟然还要付出除了毛之外的钱财。 哦，赵公明，财神爷，那就没错了，财神爷从不走空。 这东西虽然赠与吴先生啊，但按照我们的规矩，这故事还是要讲一讲，不然怎么对得起这故事拍卖会的名字呢？可以吗？ 哼，我倒要看看这王八犊子从哪儿整来的这玩意儿。 那年呢，我走在小河边，本想捉两条鱼吃， 奈何我腰间缠着的钱太沉了，导致我一头栽了进去。在河里我想啊，谁来救我一命我就给谁一文钱，可惜没有人来救我。就在我昏昏沉沉马上就要淹死的时候，哎，一个瓷器碎片穿过水面砸在了我的脸上，我顿时就被疼醒了。哎呦，不是脸疼，是心疼，我的血可是很值钱的。我气得到处找这倒霉碎片，然后就从水里站了起来。嘿，我这才发现呢，原来这水只有我半腰高。于是我又弯腰在水里摸这个碎片，又一头栽进去。哎，手正好按在了这个碎片上，我又疼得斗志昂扬站了起来，手里握着这倒霉碎片，就是你们现在看见的这个。现在啊，我把这倒霉碎片送给我的好朋友巫贤禅，祝他以后的日子一帆风顺。 全场哄堂大笑起来，就连巫贤禅都被气笑了。但他上台取回了那小戒指盒，对着下面的人说道， 哼，方才大家笑得蛮开心，那么我的那盒首饰起价再加500万，让我也跟着开心开心。 鸦雀无声，只有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，面对着看向我的不解的目光说道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在走出拍卖场的时候，我们果然没有钱坐公交了，骑着无钱船回去也不太现实。我怕明天中国人会气功能凭空漂浮的头条走出国门，这就不太好办了。好在离家里也不算远，我们就慢慢的溜溜达达的回去了。到家的时候，毛毛已经变回了人，坐在沙发上淡定的吃着面条子，倒是森仔在那儿坐着不敢抬头，耳朵通红，手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摆。巫贤禅随口问道， 成了？ 成了。 毛毛喝了最后一口汤，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啊，说道，我换好了鞋，疑惑地问道，可是你被割了蛋蛋啊，毛毛，你这么忙。 我只是没有蛋蛋，又不是不能自己动。 森仔飞扑过来捂住了毛毛的嘴， 别说了，我们不是说好不说的吗？ 毛毛摸了摸他的头，满脸的疼惜， 哎呀，没事的，猫都是很快的，5分钟已经算是长的了，不用在意这些细节。 我跟巫贤禅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地说道， 原来是5分钟哦。 森仔变成猫一溜烟的进屋去了，毛毛起身跟上去去哄，我则小心翼翼的打开了那放着戒指的小盒子，看着里面的碎片发呆。该怎么做呢？我有些伤感地问道。他温柔地吻了吻我的额头， 会回来的，一定会的。 而这一天没有来得太晚，把戒指带回家没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刚刚愉快的那个碗，巫贤禅出来倒水喝，就听见碗筷架里一阵响动，他急忙回屋子来叫我。我有些忐忑地打开柜门，在里面坐着个穿着青花旗袍只有我拇指那么大的漂亮姑娘。 嗨，好久不见。 她热情洋溢地跟我们打着招呼，巫贤禅礼貌地点了点头，随后伸出了手。 好久不见，6万块，谢谢。 啊，你有时间要委托？不接不接。你命格这么好，下来给我们添什么乱？我们这儿不管减肥、美容、恋爱和妈妈做饭不好吃，啊？我媳妇不在，你扫我微信，2张月票童叟无欺，我要攒私房钱。听好了，这2张月票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，不许告诉我媳妇儿。